想象就为真，想就是妄想，这个上文呢，这个妄想，这个上就即是这个妄色。那么既然有妄想妄色和合，就是有这个众生之身，那么亦都说明这个境界越粗了，就有我们这个众生之身。那么这个众生之身呢，就不离这个即心意法和合而成，那就叫做想，就是妄想。相是即相，是由这个妄想的心法与共这个即相两者和合，那么这个即心意法和合呢，先是由我们这个众生之身。那么既然呢是妄想与共即法，这个即心意法和合，然后才是有我们这个众生的身。那么因此我们这个即心这个肉体之中呢，本来就是无知的即法，但是由于与这个妄想和合，那么正为是有知觉。那么我们这个妄心都本无形相的话，那么由于与这个即法和合，所以就妄言这个形相。因此我们这个肉体呢，就是由这个即心意法和合，然后有这个五阴积聚的众生身，那么亦是说明这个六根的初相，亦即是后文这个经中所谓的知觉是乃众生。那么前个灰门就属于无漏跟能见相，那么唯空这个空字呢，就属于这个境界相。那么它不了境界而玩，那么起心分别呢，就属于这个智相。那么以心取境，取之不已，念念不平，就属于这个相续相。那么即集妄想，那么叫做执取相。那么想相为真，有众生的名字，就属于计名智相。那么向下趣味分日呢，就属于这个作业相，就是最圆的落叶。趣外就分日，那么对就是积聚，那么圆呢就是五层的借落影子。那么现在接领这个六七二色啊，中日攀圆这个外景。那么由这个中日攀圆这个外影啊，那么这个六层的影子呢，那么落于自身啊，那就叫做最圆圆内圆。他就趣外就分日啊，就说明眼耳鼻舌身这个前五根啊，就是攀缘这个色声香味触的前五层。那么中日呢，起心分别，所谓流而忘返啊，那就为景所转啊，亦如本经所谓为物所转。那么既然他为物所转，他这个心呢终日向外攀缘，那就叫做趣外啊，就分日啊，分迟流日啊，我心呢向外边攀缘，那就叫做趣外分日。那么由这个趣外分日啊，那么梗是作罪业，那么他的心呢不停地攀缘外境，为物境所转，对于好境他生个贪心，他对于这个唯境他就是一个嗔恨心，他得了万法为心，得了诸法是依他而幻，他执为真实，还起片计所执，非我执着我，非法执为实法，是妄心，他执为真实。 咁啊属于呢个愚痴啊。咁啊，既然呢个妄心终日贪图外境为物所转，而起啊呢个贪嗔痴，咁啊有此呢个贪嗔痴烦恼，咁啊当然系造罪业啦。咁啊由业呢就一定系会感到呢个苦果报，所以罪缘内摇，趣外奔逸啊，属于呢个作业上啊。咁啊，由作孽啊，就受呢个生死轮回苦恼万千嘅恶报。咁啊，有在上，自从啊悔昧为空，空悔万中，结暗就为色，色集妄想，想相就为身，罪缘内摇，就趣外分逸。咁啊，呢一段经文呢就是解释所谓五中迷，就是五中一点的迷情。那么向下温扰扰相以为心性呢，就是解释认五中迷，就是错认这个五中的一点迷情，那么温扰扰相就以为心性。咁啊，此个温扰扰相呢一句咧，就系、是、从按上文啊，所谓罪缘内摇，啊趣外奔逸，因为罪缘内摇之故，咁啊众人都系温温顿顿啊。由于趣外奔逸之故，咁啊众人嘅心都系扰扰啊。咁啊，现在认此呢个温扰扰相以为心性咧，就属于认物为己啊，为物所转。正同《圆觉经》所谓啊，妄认四大都为自身相啊，咁六尘缘影咧为自心相，就系属于错认啊呢个五中嘅一点迷情啊，叫做认五中迷。咁啊，一迷嘅迷心就决定划为即身之内，咁啊就说明我哋啲众生啊，不迷则已。佢若是一迷啊，佢就决定执起呢个妄想心啊，在呢个即身之内啊，咁啊有乜证明？咁啊，如同第一卷佛问阿难，心何所在啊？咁啊，阿难就答佛问啊，佢话一切众生，咁啊十种异生啊，咁啊世间上嘅十种异生咧，都同相识心，居在身内。咁啊，既然一切世间嘅十种异生同相识心居在身内啦，就属于认悟中一点迷情啊。咁啊，亦即是系佢就颠倒境啊。咁啊，亦即是众生迷真起妄，认妄为真啊，而且决定佢继续个妄想心啊，在呢个真里边，所以我哋说呢个众生咧，就系叫做颠倒性啊。咁啊，佢个过处在于边一度啊？所以话不知身心，外地山河，虚空大地啊，都下至妙明。真心中文，咁啊，即是上文所谓啊，佢唔知道万法为心，佢唔了解呢个即心之源及心所指啊，诸所缘法同为心所现啊，咁啊，亦如同佛同阿难讲咧，你与身与心啊，都皆是妙明，真经妙心中所现物。咁啊，由于不知，所以就叫做迷啊。咁啊，真心咧就系不知内知色心系个正果，唔知得外呢个山河虚空大地属于呢个依报啊。佢唔了解呢个依正而报，都系妙明真心中随缘所变现。咁佢反而认物为己啊，认呢个五中嘅一点迷情， 所謂這本續滿，所以說眾生是個聖顛倒啊。咁啊，若是話佢知得上萬法為心，與身與心，乃至到正報依報啊，都係為心所現嘛，不被萬法萬境外物依所轉啊，咁就當然係成就呢個正遍知啦。現在所以做個苦惱眾生啊，名為佢嘅聖顛倒啦。呢個過啊，就係不知內嘅身心，不知外嘅山河虛空大地啊，完全都係呢個妙明真心中所幻現而已。咁啊，説明萬法都係依他起性啊，依呢個妙明真心中而幻起。咁啊，幻起之法係徹底虛妄啊！若能如是嘅領悟啦，咁啊，即聖顛倒，當下就係啊正遍知啦。啊，譬如嘅澄清八千大海，我話棄之就為應一。浮勾體就目為全朝窮盡的形貌，咁此就是佛呢立一個譬如說明眾生那種的顛倒。那個譬如一個澄清的八千大海，咁你不要啊，你將它放棄了它，咁你以誤認呢这个大海里面一个浮勾体，一个浮勾上一个小小的水头，你就当为全个大海，那么以为你看到一点小小的浮勾上，你的作为是整个完全大海了，那么当然是属于这个迷情。那么大海深而且广，咁啊大海就的确咧就望无边际。我哋唔信啊，企喺个海边啊望啊，你真系睇唔到呢个海个边嘅，咁啊够晒广大啦。但系呢个海究竟有几深啊？即系咁阔嘅大海个海面之中啊，究竟最深系边一处咧？亦都唔容易发现啊。咁啊说明呢个海啊广大。而且心唯有呢个娑婆罗龙王先至能够尽其底啊！咁就譬如我哋嘅真心亦如是啊！咁啊，广大都如海，咁啊，即使十地菩萨，咁啊，最后呢个法云地啊，未着最后一份真相无明啊，都未能彻。底啊，能够明白呢个化界之源，咁啊唯佛与佛啊，方能究尽诸法嘅实相，亦只有呢个娑婆罗龙王啊，先至能够穷尽呢个大海嘅深处一样。嗱，咁啊大海咧就能出生无量珍宝，咁啊其实呢个陆上啊。都有好多乜矿就乜乜嘅资源，其实呢个大海里边咧，仲有嗰啲矿啊，嗰啲资源啊，比呢个陆地仲要多，只不过陆地咧容易采访啊，探得到，但系大海咧就唔容易嘅采访啊，就唔容易探得到，就比较难啲。其实呢个大海里边咧。真是具足啊，无量珍宝啊，具足种种我哋人所需要嘅资源。今日譬如万法啊，不离真性，万法都系由呢个真性随缘而幻起嘅。咁啊，既然真性能够随缘幻起万法，咁你如同个大海能生啊。无量的珍宝啊，无量的资源。 咁大海呢就是呢个大身众生游泳之处，通常佛经讲好似娑婆罗龙王啊，咁都是呢个大身众生啊，先就可以响呢个大海嚟去游泳啊。咁但系龙我哋始终咧都系未见过啊。嗱，咁其实大海里边咧好多嗰啲大身嘅众生啊，好似嗰啲大嘅鲨鱼。那些大的鳄鱼啊，长动不动几十尺的。那么它随着这个气候季节呢，可以从南极游到北极，那么你说它的身体几大，你说它这种活动力是几强呢，那么这么大的海啊，也只有这一类的众生呢才够资格啊，在大海里面呢去到游泳，可以栖止于这个大海。那么譬如我们这个真心净海啊，是为佛及大菩萨之所力啊，也只有佛和诸大菩萨啊才可以了契这个清净真源，就如同啊只有那些大身的众生啊才可以游历这个大海一样。那么澄清呢，就是这个海之德。那么海呢，它因为广阔又够深，所以常常呢都很澄清的。所以由于大海澄清之故，大海能够影现万象，但海体不动啊，在这个不动澄寂海体之中呢，却能影现万象。咁就譬如我哋呢个真心，所谓寂而上照，照而上寂啊。咁啊，寂照不二。咁啊，而话弃之咧，咁啊呢个真系傻仔啦。佢就将呢个大海弃而不要啊。咁就譬如我哋众生咧，系为真啊。即是遺失这个真正，不要这个真正，所谓一念不觉妄动，那就遺失了我们自己这个真正，所以将这个大海放弃而不要，就譬如我们众生遺真。那么因为我们这个深海能够包罗万有啊，咁啊，洞空遍法界都不离一心啦。咁你一向凝望啊，所以就遗失自己呢个真正，咁啊叫做弃之。佢就遗认一个浮勾体，咁啊呢个人弃咗个大海，佢只系认啊呢个大海里边咧，由嗰个海水冲击啊一个水泡，佢就当为系得到全个大海啦。咁啊，當然傻仔啦。咁啊，譬如眾生既然係為真啊，咁啊一定就係凝望啊。咁啊，呢個浮沫就係屬於呢個水上泡。咁啊，呢個水上泡咧就有兩種嘅譬如。第一咧，呢個浮沫乃係依呢個海咧，嗰啲海水衝擊咧，暫時顯現啫。不是恒常的，就譬如这个六种色心是以这个真心所唤起。第二，这个浮沤在这个大海之中呢，时有的时无啊，它完全决定了海水的冲击，所以这个浮沤在这个大海中呢，有无不定的。就譬如我们这个六种色心啊，是不有不无啊，是生灭不停，点有则起之妄想心，点灭之时，此妄想心亦都随境而去啦。所以就譬如这个色心妄想心呢，不有不无，是生灭不停啊，如同这个浮沤在这个大海中呢，是有无不定。那么为应呢，就是说众生一向不执，似这个温扰扰相啊， 執止呢個妄想心啊，以為係真心，咁就錯認呢個誤中一點迷情啊，就放棄啊廣大如海的真心不容，咁就叫做目為全痴，都窮盡形撥啊，就譬如眾生不妄為真，咁啊仍似一個浮勾體，以為窮盡呢個大海嘅全痴。咁啊，在呢個佛法中嚟講咧，就認個妄想色心係為真心啊，以呢個妄想攀緣咧，佢就作為呢個真心嘅妙用。所以佛就話：汝等啊，即是係個迷中培人，就係話汝等，即係你阿難同埋法會嘅大眾，以及末世嘅啲苦惱眾生啊。迷真認妄，比之氣海認勾嗰個人嘅過眼啊，重要甚，重要大啊！所以叫佢做迷中之倍人啊，等於話加倍迷。嗱，咁如果在呢個譬喻中嚟講咧，佢個迷就只有三種嘅道理。嗱，第一就氣海啦，放棄咗大海啦；第二，他們認這個浮勾之相；第三呢，他們默認這個浮勾之相作為全個大海。但在法中來說，他這個迷情共有五種，第一呢就是迷真，第二就是起妄，第三呢就是認妄，既然起妄他們認妄，第四他就將妄作真，第五他就化為色身之內啊。所以呢，法中的迷情就一共有五種。若就話氣海認浮勾，咁就譬如迷真認妄啊，咪一種迷啦。咁啊，將呢個浮勾作為大海啊，咁就譬如以妄为真，咁就两种迷。咁啊，佢认一个浮勾为八千大海，乃是目为全潮，穷尽形阔啊。咁就譬如迷真认妄，执此妄想啊，以为真心，而且更唔认此个妄想心啊，作为穷尽广大呢个真心嘅妙用啊。个迷上加迷，系迷中之迷啊！所以佛咧就话佢叫做迷中个倍人啊，即系加倍迷啊，系迷中之迷。咁啊，譬如乜咧？话以我随手啊，就等无差别嘅如来说慧，系可怜悯者。嗱，咁啊，人个手臂，咁啊，佢伸出来。就是向下垂的，它是很自然的，你一出世呢，你将它的手放得低低地顺住，它就很舒服。如果你硬硬将它两只手硬是要它提高呢，它一定呱呱叫，肯定反抗的。所以人的手臂呢，它伸出来它就向下垂，应该这个手下垂呢就叫它是正的，但是你就偏说它为直倒。那我们这个手臂竖高之时，你应该是说它为倒，它因为伸出来它根本就不是竖高的，那应该竖高的手呢，你就说它为倒，但你阿难就偏说它为正，那将倒就作正，以正倒，那就譬如众生啊，咁啊，迷真就起妄，将妄起真嘛，所以佛咧就话我哋啲众生系一个可怜，系一个可悯之人啊。就佛走，咁佢就下垂之时，咁啊人说佢系倒啊，但系此手臂未有丝毫减少啊。咁啊佛正在竖起之时， 咁你就大家觉得说佢系正啊嘛，但系此手都从来未有更加少许啊。咁就譬如我哋呢个真性，所谓再迷无有减少，你即使悟正啦、成佛，咁啊亦无有半点增加。不过众生迷疑，咁啊人人都说佢系正颠倒啊。若是诸佛悟过，但系人都说佢系正遍知啊。咁啊虽有迷疑不同，但系心体无变啊。就譬如呢个手，即使有倒正之分，但系手个本体仍然是一啊。故话谁如我谁手，系等无差别。若是了得迷疑，不离一心啊，咁啊反而迷真起妄，咁啊认呢个妄想为真，即系话如果你不了万法为真，你不了迷之以悟，不离一心，唔了解道与共正，不离一手呢个道理啊，你反而迷真起妄，认妄为真咧。咁啊，当然佛呢都冇咩嘢第二句可讲啦。咁啊，就只有说我哋咧系一个可怜可悯个苦恼众生啊，系百佛之法嘅标准嘅地道凡夫。咁啊，现在如果我哋唔想啊做呢个地道凡夫，我哋亦都好简单。以往系误认一点嘅迷情，作为真实，现在我哋明白呢种道理啊！呢、这个迷情幻想唔系真实，只要我哋一念觉悟啊，所谓即妄成真，即迷即成悟啊，就在我哋呢个生生灭灭嘅身中，就应取啊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嘅本性啊！就可以转这个颠性啊，就明为这个正遍知啦。个阿难的正法非救生回，个谁入叉手而百不疑。他说我虽成法的如是妙音，悟了明心的圆所圆满，常住心地。他而我悟佛现住法音的意义原心，云所瞻仰的徒获此心。他未敢认为本源心地，愿佛哀悯宣示原因，物道而根就归无上道。此一段经文呢，就是正是见性第五科，名为他们若标子，就是显见性无坏。咁啊，正是见性咧，即系正一开始见性，一共有十波，即系十番变见。咁前嘅四番变见啦，已经讲完，现就属于第五番啦。所以第五波咧，即系叫标子显啦，见性无幻。嗱，咁啊，本来标同埋见性无幻咧，就系两件事嘅。嗱，个标子就系文初啊，譬如有人。嘅二手指如是人啊，俾人哋一指应当看住，咁就叫做系标指。咁啊，但系标指之意啊，就系、是、在于呢个月亮，唔在于呢个手指，就令呢个唔识月呢个人啊，佢因为手指所指呢个方向，就见到呢个月。咁是在呢个法之中咧。咁啊，月就譬如真心，标子就譬如佛所说言教。咁啊，佛音经言教显示呢个妙明真心，所以佛说法就标如子啊，目的就系欲一切众生就因言及悟道啊，要直教明心，才是佛咧说法嘅本意。咁啊，其次就系显见性无幻，就系见性所见嘅境界有呢个明、暗、色、空，系通清无，有八种境。咁啊，呢个妄心 就是这个八种境有的。那么这个八种境灭之时，这八种妄心啊，亦都归还于境啊。所谓妄心是彻底的，是生灭虚妄。但能见八种境这个见性啊，就有所还，境有生灭，无还的见性啊，始终是不生灭。咁啊，依个不生灭见性修，就可入呢个如来大波涅槃，成就呢个正遍知。咁啊，此一科就分两科，咁啊，初科叫做澄清，二科咧叫做开。咁啊，现在咧系一科叫做澄清，就系安啊陈述，讲佢妄想攀缘心。咁啊，功能就好大啦，又能够听经说，咁啊又能够悟道，咁啊就应该具有好大嘅功能啊。咁啊，只得咧唔应该放弃。咁啊，但系说此嘅原心就系因境有啊，境灭心灭，咁就变成断灭咯。我哋点可以修行成法身体体呢？咁入边我所说啊，同佛所说系唔同。我说呢个圆心好大作用，能发能修行悟道，唔应该这噶。但系佛说圆心境有，境灭心亦无，所以佛说与我说啊，好唔同。我亦都唔知点写噃，所以要请佛开示。嚟到劝我自己心中嘅疑惑啊，令我知得呢原心啊，竟系唔系真系有咁大功能，系咪真正啊能发悟到啊如是嘅大功德？咁我自己就唔敢决定，所以就请佛开下个阿难成佛，悲救心苦，阿难系本经嘅根基啦。明佛悲救心就是阿难，文佛上来责他为身性是颠倒行事，后来他亦都悟到佛啊，开以波斯匿王的见是不生灭，似乎怪佛心有所得，因为波斯匿与我阿难同凡夫，为什么开始波斯匿王见性不生灭啊？而我等是滑失真正颠倒行的，咪因佛于上文以呢个随手作个譬如，口是有倒嘅，但系手尖体咧系为时一走，系心性不变而除呢个因缘，有呢个九嘅生死，心性不变除呢个缘啊，所以有九界死啦。若是话心性不变除缘，咁就有大个涅槃。随缘虽然有染净啊，但系心体不变，佛悟过名为佢哋正片啊，阿难迷名为佢哋正果。所以佛上咪说你为真性啊，系曾有说错，所以咁就叫做啊，系正啊上开示。咁啊，以救咧佢几个过失，亦不得讲咧。他说悲救者有个颠倒回，心智者就背其要直行当领悟这个正片之国，个随手密湿的叉手第八不言。那么随一有两种的意义，第一呢就感佛会所悲心就难复，那么第二就是悲是己疑物，咁啊，真妄之物取嘢都未决，咁啊有两种嘅理由咧，所以阿难嘅丑就系、是、二百佛言虽成佛啊，如是嘅妙啦，悟明心就如可圆满成住心地，咁啊此一段文咧就我阿难，咁啊虽成佛啊，上文种种开示。这个妙音，妙音呢就佛法音中属极好音啊，因为妙音就演说法， 咁文妙法就悟到呢个无明心，完全一切啊无目无欠，似呢个澄清白大海，不足系不用啊，叫做圆圆满啦。常住心性始终系生灭，永如此啊，无有改，就名为常住。心地呢，地系遍一切时处，除咗海之外就系啦。咁既然啊遍一时处，所以就诸法之所依，同埋世界上系嘅事物，你话边一样系依止嘅？我哋嘅人啊，系以呢个地生存，咁我哋日常生活所依，咁啊亦都依地啦，先至受用啊。所以遍一切时处为诸法之，咁啊，譬如我真心。所谓树穷横天，是为一切众之所依啊！咁啊，又非一切物，心一切物，气心非一切，而为万所依，能生万法，万物咧都系为心所引起嘅。咁啊，呢就系成佛上开示，呢个真心大啊，知万法系不离一心。你现在咧不研究嘅呢、这个衰字啊，我衰成佛呢、这个衰，咁啊个衰字咧未足之前，就系、是、话我安啊，咁啊虽然系唔得呢个真心系唔住，系由佛咧发妙音，咁啊令我悟到妙明心咧，本系圆满，本来系常住不动，但系我未敢认取啊。咁所以佢就是，我虽然发呢个真心咁好，但系我未认取噃。我虽成佛，即系妙音啊，妙明心，原所常住心地。咁既然如是个果大真心妙欲，佢唔敢取啊。虽然成佛，但系唔敢取啊。咁佢哋认乜嘢咧？嗰个义空法，佢以说法音啊。见以圆心就运所知向，此就系熟成。听话悟道啊，系完全由呢单元妄想嘅功用。佢就决定咗单元妄想心啊，非圆能。咁啊，呢个攀心啊，咁实在就系我阿难所瞻仰、所值得依啦。咁啊，若我离开啊，放咗呢个圆心啊。咁又凭去文化，咁啊又凭谁领悟佛讲嘅道理呢？咁啊佢就执定呢个心啦，个听法落悟道，应该就要保留啊，就唔应该要废咯噃。十毫获此心都未感应本源心啊，咁啊此心即是系个真如妙心啊，咁啊此个真如心。就广系如海，咁啊，生日用思，无非系此个力用啊。但系众生一迷，不知不常住真个妙用，未敢认为因缘心地，咁啊，即使佛啊说此呢个真如学嘅广大，而个妙用无边，我都认为系徒此生啊，等于系多余嘅。咁啊，此个真比上呢个圆心能听法能悟道，互为有用。咁啊，其实呢圆心啊，点可以能咁法呢？所以下文讲，咁啊，若以圆心法不此法亦，就非法性。真正能闻法者啊，属于呢个见性嘅真心啊，绝对就系呢个圆心。咁只要话呢一方面咧，就更加要依呢个不生真心去修可，对唔系呢个断裂嘅圆心所能成就呢个不生嘅佛果啊，说明能听法能到。乃是真，乃是不分裂的见性，绝对不是这个圆心听法，绝对是这个圆心不悟道。那么佛的使来如何解释？ 你的真心广大如海，真心的面点样如海，但阿难仍然是得这个愿为有用，变成佛的慈悲为虚，自这个真宝处广大呢，就反为属于他，他不认取，所以说获慈心呢，就未敢认为说这个真是本源心，我仍然认为这个心啊比真心好，因为原心的能法能悟到。咁但系佛讲真心系有体，咁啊原心无体噃，唔知我哋点样去取咧？所以安啊就请佛开示，愿佛嘅安啊就舒善圆啱，嗱咁啊愿佛安咧就系安啊自己知得圆而且唔迷，所以求佛安念悯念，咁就舒善呢个圆啱，咁咧就佛说法音。遍于法，法是有缘都可以得闻，所以就做原因啊，有佛呢之中能够读一切义，能够令殊方类众生啊，咁的经教而得信解，叫做原因。经中讲个佛一音演说众生随类不解，即由以所润啊，土木大事随根得益，成为佢哋原因。咁啊，佛我而归无上道啊，为而根者，咁啊，妄念原心，能听能悟道，有大功用，就义不应舍啦。但系佛说真有用，咁啊，如如真心啊。不罪取舍呢，就无空一字啊，求佛明白事，佛阿难嘅疑根生起一种不坏啊，系正无上道。咁啊，此处时间向下问，扶于明日。